冷暗雷还在被摔的攻击施展当中，弯着过去的身形连同他擒抱在手的沐浴成风就这样一同摔入了岩浆中，触目的火红在蒙蒙一片的石灰粉中荡漾着。林静年的心也随着冷暗雷一起下沉了。巧合？运气？当然不可能。这一处的石灰粉能将岩浆那种色度掩盖，显然浓度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是苏沐橙在操作过程中有意重点攻击施起的障眼法。圈套，一切都是圈套。接连炮声的引诱和掩盖，那一个仿佛下意识的终止，以及之后急急忙忙的密集火力，这一切都是，就是为了将林静言引入这个陷阱的布局。岩浆，又是岩浆，明知是高伤害不可接触的，但是一场擂台赛中的两场单挑居然都坠入，林静言只觉得自己这脸都没处搁了。不过苏沐橙的沐浴成风是同他的冷暗雷一同落入的，而且还在他被摔的攻击控制下，如此一来在岩浆之中也能继续发动攻击。拼了！林静言打定主意，此时还想着如何逃出，不如就在岩浆里放手一搏，就像叶修和韩文清的那场大战一样，直接在岩浆中攻击输出，能制造大量伤害的机会或许只有这样了。触底拧身，岩浆之中的冷暗雷动作依然保持着流畅，在背身将沐浴成风摔到底的瞬间已经拧过身来，霸王连拳，冷暗雷直接大招扑上了。这招接得如此流畅，苏沐橙确实也没什么办法，他计划的初衷当然最好是冷暗雷自己掉入岩浆，而沐浴成风留在崖上狂轰的，只可惜好事没能让他全占了。林静言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虽然那一刻他可能也并不知道苏沐橙的谋划，但是这一空中得手的背摔却歪打正着，把沐浴成风一起拖入了岩浆。这种情况苏沐橙也不是一点准备没有，但是林静言已经拿出了舍弃一切的态度，被摔之后直接就接了可以施展扫地攻击的大招霸王连拳。这里不巧又是岩浆的一个夹角，左右都移动不开，只能无奈中招。重拳一记一记落下，岩浆再次被掀得热闹起来，冷暗雷的生命在下降，而一边受到岩浆灼烧，一边还能承受攻击的沐浴成风生命下降得则更快。或许能赢，一些玩家看到沐浴成风生命下滑的速度眼睛都是一亮，但是高手们却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此时这种攻击效率是霸王连拳打出来了，除非无论是技能连击还是其他大招，流氓都不具备如此高效的伤害输出。此时沐浴成风令人鼓舞的生命下滑只是短暂的，在霸王连拳结束后就会终止，这样打赢是绝对没可能的，但是打得好却也能给沐浴成风非常大的伤害。林静言此时的果断取舍还是相当值得佩服的。轰！霸王连拳最后一击将岩浆掀起一个小坑，沐浴成风终于从冷暗雷的拳下脱身，被这冲力掀得横身翻滚着，冷暗雷则在后跳收招。这短暂的片刻双方角色都是处于一个僵直状态，算是霸王连拳这技能的收招保护。就看接下来了。观看比赛的高手心下了然，霸王连拳这样的大招理论上收招后是不可能再接连击的，所以这时候只能是选手根据形势和自己的手段继续抢攻，形成尾连。林静言此时需要占据攻势的绝对主导才能达成他所期待的高输出，这个尾联能不能成将是这局比赛最终的一个赛点所在。麻针，刚从收招僵直中解脱状态的冷暗雷立即手一甩，一针飞出。麻针 可使目标进入麻痹状态的控制性技能，在这尚在翻滚跳动的岩浆中破浪飞出，微小的让人根本无法捕捉。人在争后冲出，只是半身都在岩浆中，所受阻力非同小可。但是冷暗雷又一个大招一出，街头风暴。这是一个攻击技，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状态技。街头风暴的技能时间里，流氓的一系列中低阶技能都将得到强化，并且可以一股脑使出且不计入寻常状态下的技能冷却。强力袭击，冷暗雷此时再度施展这一技能，岩浆被破开，冷暗雷直朝沐雨成风撞去。与此同时，双手也没闲着，左手砖右手杀已经一同丢了出去。顷刻间已经不知有多少个技能一同飞向了沐雨成风，同时还有冷暗雷的人。中，麻针中，砖袭中，抛杀也中，冷暗雷的人也已冲至。但是就见了一轮明亮自岩浆中冉冉升起，是沐雨成风飞快抬的炮口，端起后正迎向了飞身而来的冷暗雷。量子炮发射，光亮直扑冷暗雷，这样的距离，这样的声势，林静年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闪避，光亮几乎是将他整个包裹送飞。但是所产生的强大后坐力却没有让沐雨成风动摇分毫，倒是将四下的岩浆冲击得仿佛裂开一般。人们顿时看到此时的沐雨成风是稳居在一副支架上，麻针中了，砖袭中了，抛沙也中了，这样一个蓄力的量子炮为什么没有被打断？量子炮是具有强大的后坐力的，可是这一炮飞出，沐雨成风的身形竟然还是纹丝不动。原因所有人都看到了，枪炮师75级大招稳定炮架，技能施展后将限定枪炮师的位置，不可移动，不可跳跃，如此换来的是攻击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不可被打断的攻击保护。苏沐橙竟然是施展了一个稳定炮架掩藏在岩浆之下，这大手笔让林静言心服口服。被掀飞的冷暗雷正注视着这段，他看到稳定炮架之上的炮口再一次开始了明晃晃的蓄力，轰，炮弹再次飞出，直追着冷暗雷。攻击输出配合岩浆伤害，林静言刚刚对沐雨成风做出过的事，一转眼就已经让苏沐橙还给他了，而冷暗雷的生命却已经让他再没有反击的机会。荣耀，爆炸掀起的岩浆浪花中，冷暗雷的生命被轰到了底。擂台赛第三局，星心苏沐橙在沐雨成风丧失了29%的生命后获得了胜利，而量子炮掀开岩浆露出隐藏在下的稳定炮架的一幕成为本场比赛的最佳镜头，电视转播中将这一幕一放再放。至于现场，因为是霸图主场，这种灭自家威风的镜头再经典也不会重复拿来演示。林静言走出了比赛席，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他的表现毫无疑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军魔校的 7%， 或者说其实是 1%， 沐雨成风的 29%， 这就是他今天出战擂台赛最终所取得的。这是一个足以导致一场擂台赛最终输掉的差距了。只能这样了吗？拼尽全力，甚至不惜钻起规则的空子，结果换来的却依然是这样惨败的结局。林静言很失望，对结果失望，对自己失望。但是现在却响起了掌声，这让林静言有些诧异。霸图粉丝当然不是那种对于失败者就弃之如敝屣的脾气，他们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结果输了并不要紧，只要能收获到让大家满意的态度和表现，那在霸图粉丝的心目那就是好样的。 但是今天这局呢？林静言自己也挺清楚，自己的表现好不到哪儿去，尤其当中更有会令霸图粉丝比较反感的东西，就这样却还是可以收获到观众的掌声吗？掌声不能说很热烈，霸图粉丝们的心中也有一些犹豫。林静言在这场比赛中确实是不讨他们喜欢的表现，而且结果也并不如人意，但是他们依然质疑掌声，因为他们到底还是认同林静言的努力，尤其是最终在岩浆中舍命要和沐雨成风一拼的举动，让很多人看到林静言是心系霸图这支战队的，他抛下个人的荣辱和胜负也要为战队博取胜利的机会，这样的态度是值得他们鼓掌的。即使他有用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手段，但是这些细节就不要在意的嘛。一个接一个的霸图观众的心结被打开，掌声一点一点地传播着，走向热烈。当声音蔓延到全场的时候，林静言走在返回选手席的路上，目瞪口呆。 霸图加油！ 掌声中有嘹亮的呼喊传来。林静言并不是一个会轻易亢奋热血的人，但是此时此刻他也有些抑制不住了，这场比赛他打得真是够压抑了，此时此刻没有人会比他更迫切地期待胜利，期待霸图的胜利。 霸图加油！ 林静言突然也朝着场外的观众们吼了起来，这已是他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激情表现。星星选手席这边，他的老搭档方瑞都是头回看到他如此激动，露出诧异的神色。 加油加油！ 看得到的回应，霸图粉丝顿时更加来劲儿了。林静言一路走来，一路挥手呐喊，渐渐倒成了全场气氛的调动和指挥。而霸图战队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已经从选手席上站起，张家乐，霸图的第三位老将。 加油！ 走向赛台的他和林静言迎面而过，狠狠地击了一下掌，他们在传递的是对胜利的渴望。